我哋曾经以为自由就好似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嘅香港，真相变得越嚟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嘅感觉，我哋就知道自由系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嘅離地新聞，大家好啊！我係 Titus 嘅，咁啊，我哋今日嘅嘉賓咧，仍然係呢一個Gloria，which 係一個知名嘅時事評論員啦，亦都係港加聯嘅現任會長嚟嘅。咁啊，再一次強調，我哋原本咧仲有第二個嘉賓嘅，就係 Janie 女士，佢呢個新香港文化協會嘅創辦人，亦都係多文嘅創辦人同埋執行人嚟嘅呢個網媒。不過好不幸，我哋無論做咗幾多嘢都好，佢都冇辦法過嚟，咁所以咧就我哋係喺呢度咧係表示深切嘅遺憾噶。咁樣咧就我哋頭先講到咧就係呢個多文咧就出咗一篇文章啦。嗰篇文章個名咧就都幾押韻嘅，桑普回力標擊中馮玉蘭，咁就有四大指控。咁啊喺上一節咧，我哋就已經讀咗其中三個指控。Gloria 都回應咗嗰三個指控啦，咁樣咧，跟住咧，我諗我哋都要提一提指控四。咁啊，指控四講乜嘢咧？佢話堅持港人不應歸邊，阻撓港人融入加拿大，削弱港人移民響加拿大嘅話語權，協助中共維穩，懷疑同中領館有來往，分化台港澳加同海外反共人士團結。嗱，老實講句，我呢度嚇，我呢度離身一下，我就絕對去過中國領事館嘅嚇，中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嚇，就去睇人示威。我自己有時即始終嚇，即我去睇人示威啦。 我都去經常去嘅喎，不過喺前面嗰度鬧中共喺度示威。 係咯，係咯，係咯。即係你知啦，我哋中國領事館門前係一個幾著名嘅旅遊景點嚟噶嘛，對於示威者嚟講 ，OK， 咁我哋點會唔去咧？係咪？咁所以咧，我哋係絕對會去中共領事館嘅。咁啊，當然啦，都要俾即係講笑講完啦，即係你都要回應翻下呢個指控係點樣樣係咪？ 我其實如果大家知道我個背景咧，我喺即係從事呢個港加聯嘅工作。嘅同時咧，其實我以前亦都係全家華人協進會，即係簡稱叫做平權會個全國總會嘅副會長。咁我哋一直咧就平權會嘅宗旨咧，就係鼓勵所有嘅華裔加拿大人咧喺加拿大全面參與嘅。咁而我哋喺港加聯嗰度咧，亦都有類似嘅宗旨，因為我哋感覺到，如果我哋要喺譬如針對香港的外交政策真的可以發揮一個有效的推進那個角色的話，我們必須要在各個政黨三級的政府都需要有一些優秀的 港人的議員啊喺度咧做我哋嘅代表，即係為我哋發聲。當然，非港裔嘅其他嘅國會議員咧，同樣亦都係我哋遊說同埋教育嘅對象嘅。咁而喺咁多年咧，其實我哋唔單止話冇阻礙呢個香港人參與。反而咧，我哋港加聯咧，亦都同其他好多嘅友會，譬如話安省一啲其他嘅 NGO 啦，甚至我同阿李樹德咧，亦都用另一頂帽，就係公民動力嘅一個組織啦。其實我哋大量做咗大量就係選民嘅登記，鼓勵選民去投票，亦都係搞好多 All Candidates Meeting。另外咧，喺幾年前咧，我甚至我自己本人咧，亦都同其他嘅朋友一齊咧，就設計咗一個即係一個全面嘅課程啊，係去俾唔同政黨背景嘅一啲嘅港人嘅代表嗱，能夠走埋一齊咧，接受訓練。結果透過嗰次嘅訓練咧，亦都成功推動到有好幾位咧，係真係打入咗去唔同嘅議會嗰度。咁嗱。呢啲所有都係一個切切實實，我哋叫做推動港人參政，亦都推動所有一啲嘅港裔嘅加拿大人咧，係積極參與翻呢個加拿大社會。不過，我哋當我哋喺國會做呢個遊說工作嘅時候咧，我哋就係戴緊另一頂帽，因為國會我哋知道加拿大係一個多黨制嘅國會，喺而且咧每四年。或者甚至如果是少數黨，可能兩年就已經召開呢個大選。 而家係啊， 係啊，冇錯啦。咁就當如果你經常有一個政黨，即係執政黨更新替換嘅時候咧，我哋一定要好小心。就當我哋做遊說教育工作嘅時候咧，就唔能夠嗰個遊說個代表太過表現，就話我自己係傾向某一個政黨，甚至係佢個 die hard follow 啊。因為如果咁做嘅時候咧，你好容易俾其他的政黨是政治標籤了，而且亦都失去了有效同埋同其他政黨溝通游說他哋嗰個基礎。咁所以喺呢度嚟講咧，我哋一定要分清楚兩種唔同嘅角色。咁而我哋港加聯嚟講咧，其實我哋喺從事所有嘅工作嗰度咧，我哋係同跨黨派嘅一啲嘅針對翻外交政策啊。或者同呢個香港嘅社區、香港加拿大社區有關嘅政策一啲嘅議員咧，其實我哋一直都保持一個非常之良好嘅關係。因為如果唔係嘅時候，我哋2015年就唔能夠成功推動到國會為香港嘅民主未來係作出一個三場嘅聽證。呢、這個就係一個非常之有效嘅一個實證嚟嘅。 嗯，係噶。咁啊，當然啦，我哋即係其實仍然係嗰句，我哋對於阿 Jane Lee 女士咧，唔能夠嚟呢一度咧，其實係感到可惜嘅，因為嗱，你大家都睇到啦，咁我都唔想個，即係我都唔想我個節目咧，就淨係得一個人講曬嘅。 我都唔想，我都唔想。 係啦，即係若果 Jane Lee 女士能夠嚟到呢度咧，就係、是、即係聽完阿 Gloria 講之後，佢作出一啲嘅反駁嘅話咧，其實就幾好嘅，老實講句嚇、嗯，因為佢。他需要有個空間去答辯，這件事是很真實的、 嗯、 所以其實我想其實 我們也都相信有很多的事實和真相呢是越辯越明的，因為如果問心無愧，自己也都有一個足夠的證據，為什麼要懼怕出來，即係大家平起平坐嚇，即係對翻個公眾作翻一個解説，亦都對一啲事情，希望亦都可以消除到一啲嘅彼此嘅誤解。我覺得你好緊要，因為將來嚟講，其實我哋都仍然要喺支援香港嘅工作嗰度，大家一齊通性去合作， 通力合作冇錯。咁所以其實係真係好可惜嘅，因為其實仲有一樣嘢咧，我覺得阿 Jane Lee 女士作為一個新香港文化協會嘅創辦人咧，佢係需要答辯嘅。嗱，我哋其實講咗整個事件嘅一半啫、 嗯， 因為桑普響呢一個嘅網上嘅論爭入面，除咗係引發有篇文章辣曬。基本上加拿大差不多所有的民運組織之外呢，最重要的另一個 issue 呢，就是講那些來到加拿大的手足 咁啊 ，Globe and Mail 咧就呢份我哋喺加拿大都幾著名嘅報紙啦，《環球郵報》，記住唔係《環球時報》啊 ，OK 嚇，咁就《環球郵報》咧就喺早前啱啱呢個禮拜頭咧就出咗篇文章，就講到有46個一啲嚟自香港嘅一啲嘅手足咧就嚟到呢一處，就希望尋求一個政治庇護。咁亦都有一位新香港文化協會嘅負責人，都係somehow叫 Gloria， 唔知點解。咁就 Gloria Chang 嚇，咁佢亦都有回應。咁當然啦，其實呢樣嘢咧，亦都係呢樣嘢，亦都係桑普先生喺佢嘅聲明入面係對新香港文化協會作出質疑嘅一個好重要嘅一點。嗱就咁。即其實咧，就我自己今日晏晝響預備呢一個嘅節目嘅時候咧，亦都somehow咧就聽到一啲嘅證據，一啲嘅錄音咁樣咧，就我即係我響呢度唔詳細講內容啦，但係我想指出裡面嘅幾點就係、是、對於一啲錢、一啲支援、呢啲嚟到加拿大嘅手足嘅事情上面咧，有好多錢銀嘅爭拗。我嘅感覺，純屬我嘅感覺啦。當然，既然係一個唔公開身份嚟嘅消息來源，對於我就好確實相信，因為我親自聽到。但係對於響鏡頭響鏡頭嘅另一邊喺度聽緊我哋呢個節目嘅人嚟講，你的而且確係要有一個 benefit of the doubt of on the other side， 因為始終嗰個信息唔係你自己親自聽到，所以你對我以下所講嘅嘢有懷疑嘅話咧，我覺得係應該嘅，你亦都應該要問一個問題，究竟係咪真係發生咁嘅嘢咧？嗱，呢樣嘢你問係 valid 係應該嘅。咁當然我自己聽到嘅時候，我會聽到嘅嘢咧，我感覺就是有人俾咗錢，有人收咗錢食咗，然之後有一批嘅手足咧係求助無門。咁我嘅消息話俾我哋知咧，佢哋係直到而家都仍然收唔到一分一毫。佢哋有一段時間已經去咗嗰個城市，但係咧因為冇辦法支援，可能有啲人去咗第啲地方，我唔知道。是哪裡我不知道，但是他們生活上有困難，而吃了那筆錢的那批人呢就仍然是享受呢，就是想利用這批人呢這批的手足、去籌錢，例如、律師費啊、進一步的生活費啊，又或者等等要求他們協助、既然我們都幫了你過來了，那你們是不是應該幫我們做一下義工呢？這樣那些東西、啊、即是這些這樣的 issue， 即有少少就是說、我感覺其實就有少少像呢就是、歐洲亞洲進入歐洲那些呢，有很多、難民呢，即是蛇頭呢，那些蛇頭我覺得就是那類蛇頭，就是他們在某程度上就是要他就收了錢，可能是上期就幫他們 過了海入了歐洲，然後呢下期呢就麻煩你找份工，然後呢就做，就然後呢就每個月 cut 筆錢給我，即那類。當然這班手足經歷的不是 exactly 一樣，但個感覺給我感覺是十分之似的，老實講句。而我對於呢班手足，我唔理佢嘅政治立場與我是否相同，但係佢哋的而且確係因為喺香港嘅一啲嘅事情唔能夠留喺樹一啲政治嘅理由，然之後係嚟到加拿大，佢哋本身係求助無門嘅，嚇，亦都嗰班嚟幫助佢哋嘅人咧，係其實有少少少似孖。有少少似喺上層嗰種上級對下級嘅嗰種嘅層級嘅嗰種嘅情況，而呢樣嘢係若果上層係對下層係予以要挟，或者係作出話我唔幫你啦咁樣嘅嘢嘅話咧，佢哋呢班嘅手足咧的而且確係會受到威脅。嗱， Globe and Mail 的報導甚至至呢是提及呢是向這個我們的副總理 Chris Freeland 我們叫方慧蘭是質詢會不會是對這班的手足是的政治難民申請之類是作出質疑的、啊我會有些擔心他們接下來第一是生活還有他們留響樹或者有會不會因為得不到幫助呢是被迫回香港然後是面對更大的危機呢我很擔心的我其實、Gloria 你聽完之後即 at least 我這樣講完之後、你覺得怎樣呢其實、 首先第一件事呢我想即因為你剛才講的情況我是不知道的即係我諗因為你嗰個資料嘅來源，我唔知喺邊度嚟啦。咁就我自己因為唔知情，變咗咧，我亦都未聽過嗰啲帶，我好難咧係作出一個評論。咁但係如果呢個情況真係屬實嘅話咧，我相信亦都係一個相當即係嚴峻即係嚴重嘅情況。因為事實上我哋自己喺港加聯嗰度咧，我哋亦都有個別一啲嘅朋友理事呢我們都有幫一些香港的手足其實香港的手足來到這裡的情況其實他已經是面對一個情緒上很不穩定也都有一種很 insecure 即是很不安全的那種感覺因為始終是一個陌生的地域也都即離開了自己的親人所以我覺得呢對翻手足真的要多一些關心咁如果頭先嘅情況咧，我都希望你能夠，如果你真係譬如有一啲知情人士向你提供咗嘅時候咧，我希望你都可以跟進啦嚇，即係瞭解睇下究竟其他人可以點樣幫到佢哋手。我覺得手足嗰個安危，手足嗰個是否能夠喺呢一度即係安居樂業，真係攞到一個。即係可以逃離到嗰種政治壓迫嗰種嘅恐懼。嗱，嚟到呢度其實亦都有另一啲嘅恐懼嘅。咁我覺得咧，我覺得一定要全面去支援翻佢哋啦。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唔知情，所以我好難去而家即刻做一個判定。但係我覺得如果你就翻上個星期嗰個新聞咧，我反為就想評價翻對翻 Globe and Mail 嗰條新聞咧。其實當日我都有即刻俾一啲嘅傳媒訪問，問我嘅反應係點。其實我本人嘅反應係都幾震驚嘅，因為我哋自己本身都有幫開一啲嘅手足嚇，即係一直以嚟我哋對翻香港嚟咗呢一度尋求即係避風頭，暫時避風頭也好，或者可能真係個政治打壓嘅風險好高。需要在這裡尋求一個政治的庇護我覺得呢就當那個個案都未呈交到去上法庭亦都未有一些成功的案例當然沒有失敗案例剛才那些誹謗真的、就是、完全都非常荒謬即是現在來說一個的案例都未上到法庭的時候呢其實在這個時候我覺得是需要很低調去處理所有嚟咗呢度申請政治庇護嘅手足嘅個案，更加唔應該將呢個數字咧，可能透過記者或者記者自己揾，亦都唔定。但係做呢條新聞嘅人士或者組織，我覺得係好冇策略。 係 嚇，因為喺而家十劃都未有一撇嘅時候咧，將呢樣嘢變咗做咗一個大新聞出嚟。亦都透過個記者，個記者竟然咧係，我覺得都幾不恰當地咧，對我哋嘅副總理提出咗個質詢，就話你接受又唔接受呢46個香港嚟嘅申請者？嗱，呢一種個講法咧係幾咄咄逼人嘅，而且咧，正如好似Freeland 個答法，其實佢好得體，佢就話呢個問題唔應該喺個記者招待會嗰度問。第二，佢亦都講翻，雖然我哋加拿大係支持香港，亦都關心香港嗰個300,000嘅加拿大人嘅安危，但係咧難民嘅申請畢竟係有自己個法律既定嘅程序，亦都要按照翻每一個申請者個實際嘅情況咧，作出一個即係個別嘅一個判斷嘅。咁變咗呢度嚟講，唔會話一個所謂一個 blanket 嘅 policy。 46個全部接受，或者46個唔完全唔接受。咁所以問一個咁嘅問題咧，其實我覺得唔恰當，只會造成一個反效果咧，就係令到一啲親中嘅團體或者甚至譬如而家嚟講 UBC 嗰度已經有一啲即係親中嘅教授已經出咗聲咧，就話警告我哋嘅政府，喂，你一定唔可以接受呢、這個。一啲批香港嘅申請者，如果唔係嘅時候咧，對翻我哋家中嘅關係會造成影響。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移民律師，阿 Richard Curlin 亦都提出咗個警告，因為佢好有經驗，佢亦都覺得咧就話喺呢個時候將呢個消息咁樣揚咗出嚟咧，其實可能咧仲製造咗一啲嘅障礙喺度，因為好關鍵嘅就話其實點樣能夠。令到啲手續嘅申請更加順利，其實係需要好多我哋叫只做不說喺背後對翻好多有關嘅部門，或者甚至係呢、這個一啲國會嘅議員啊，或者有關嘅Ministry of Immigration 嗰度咧，做一啲細緻嘅有效嘅即係一個遊說嘅工作，而唔係喺公開上要。逼他們做一個政治的決定，他們都說得很清楚，難民的政策是有難民的自己的司法程序，是不容許有任何外來一些壓力，令到將一些政治的決定是加諸於他們頭上。那我覺得這個也是要保證我們加拿大整個 refugee policy 的個 integrity， 就是公正不安，即係你一定，你真係有風險就有風險，你冇風險就冇風險。所以喺呢度嚟講咧，我覺得今次呢一個將呢條新聞揚咗出嚟嗰個做法咧，係絕對唔恰當，而且最壞嘅情況就可能咧，因為有一個 flood 機嗰個恐懼咧，可能令到亦都令到親中一啲人士對政府施加壓力，有機會可能造成一個反效果，就話有關嘅當局對翻好多。呢啲手足嘅審核咧，可能更加嚴格，避免出現一個 flood 機嘅效果。咁呢個情況係我哋最唔想見到嘅。 嗯，咁我諗對於某些政治立場嘅人嚟講咧，即係 Donald Trump 嘅 Cat America First 咧，就好有吸引力嘅。咁對於加拿大嘅人嚟講咧，我哋當然亦都會覺得 Canada First 咧係非常之重要嘅。所以其實當我哋決定去收容呢啲嘅難民，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加拿大收容難民同移民嘅數額咧，年年都固定嘅，就係全國人口嘅1%，即係而家3700萬人口咧，咁我哋就只會收3337萬名難民、移民加埋係咁多啦，係啦，即係大約咁嘅數字啦。OK， 咁即係換句話嚟講，難民。無論你是移民定難民，你加拿大收容的數字是得咁多就咁多，呢個係一個政策，而決定收唔收容佢作為一個難民咧，呢個其實係一個好法律上好中性嘅一樣嘢。嗱，要知道其實即係你唔好理我哋嘅總理是否親共啦，但係老實講句。加拿大和中國的關係對於加拿大民眾來說除非是非常切身，否則呢其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所以若果為了反對共產黨 let's say，因為這樣、哦、於是香港的手足就應該以難民身份入來了，其實有少少是太過樂觀的一種，即係點樣講？我諗緊一個成語，但我一時間諗唔起嘅。 或者我喺呢度，我都想分享一下，譬如我哋即係港加聯啦，我哋個別有一啲朋友咧，包括我自己本人都有幫一啲香港嘅手足。我哋通常咧處理嘅方法咧，就按照每一個人嗰個獨特嘅個案嘅背景同埋佢自己個人嘅意願咧嚟做一個評估嘅。譬如話有一啲。手足他自己本身已經是讀開這個大專的或者甚至是高中的，他很想讀書，如果是我們條件有可能的話，我們都鼓勵可能就盡量我們大家集資去給他去求學，因為求學 譬如我哋安省有一個 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 佢如果讀咗兩年嘅社區學院，未必一定讀大學嘅。佢畢咗業之後，如果得到一啲加拿大公司聘請，9個月之後已經可以正式申請，即係用一個加快嘅，我哋叫 international student 嗰個 category 可以申請。咁變咗佢攞到身份之後咧，佢亦都係即係進可攻退可守。將來佢真係想翻香港，而香港亦都有朝一日。那個政治的氣氛是比較寬鬆，或者我最希望是香港真的能夠解放了，即是到時他真的可以回到去的時候，那我覺得還更加，即是他起碼即是進可攻退可守，就未必一定說所有的個案事必一定是申請一個政治的庇護。另外呢， 即如果你堅持是政治庇護的話，其實有一點將將嗰樣嘢政治化得滯咯， 同埋仲有啲嚟講，可能佢自己本身有某一種嘅專業嘅技能嘅，而亦都係我哋本地嗰個職場嗰度需要嘅。可能我哋亦都可以睇下有冇啲配套嘅工作，或者啲公司可以聘請到。如果係嘅話，佢亦都可以用另一種嘅身份可以留低落嚟。咁所以咧，其實要協助香港嚟嘅手足，我哋就會係多啲。用一個比較全面啦，亦都係多元化嘅手法去處理，但係咧一定要用翻，即係以翻手足自己個最佳利益嚟考慮咯，而唔係話統一全部一定要係申請呢個政治嘅難民，因為如果萬一到時真係唔批嘅時候咧，佢會加拿大嘅做法就即刻將佢遣返。咁你可以想象，如果真係遣返去香港嘅時候，一定必死無疑，因為而家嚟講，香港根本你喺街上邊啊，佢都將你集埋一齊，用限聚令嚟拉你，何況仲係曾經申請過政治庇護被遣返去香港，佢個下場咧一定係非常之悲慘。所以我哋做嗰個手足嘅支援工作嘅時候咧，一定要做得好細緻，亦都要從翻當事人嘅最佳利益嚟去。做一個配套的支援嗰個方案， 係啦，同埋我亦都好擔心，就係有所謂政治蛇頭嘅出現啦，嚇、啊，即係有好多 呢、這個我暫時我不予置評 先。你不如置評啊，呢、這個我講嘅，你放心。 呢、這個 啊，呢、這個唔關佢事，呢、這個我講嘅啊，即係我好擔心有一啲所謂政治蛇頭，就係、是、利用一啲例如香港急切需要離開香港，因為政治理由。急切離開香港的一些的手足呢，是用他們來招搖撞騙，甚至是用他們來籌款去達至中飽自己私囊的目的。我有一個這樣的擔憂，因為這件事呢，對於那些手足來說，其實他們 是處於弱勢的，他們基本上是、就是、任由這些的所謂政治蛇頭去剝奪，而若果沒有一個真心想幫他們的一些的人去協助他們 settle 在加拿大，而是由一些的政治蛇頭去接手的時候呢，我會很擔心他們的安危，甚至他們留不留得回加拿大，正如你剛才說的，就是說會被遣返回香港，是面對那個政治打壓呢，我覺得其實是一個更大的危險，即是我覺得當然還有那個的形象問題啦，即是當有那麼多的政治蛇頭帶著這班手足來到這裡，即是我這樣說叫招搖撞騙的話呢，我想對於本地的人對香港或者對於這個政治訴求的觀感呢，我都覺得是頗為令人擔憂的。其實是啦，那今日嘅離地新聞咧，時間差唔多啦。咁啊，當然啦，呢兩節就差唔多啦。我哋其實仲有第三節嘅。咁啊，去到第三節嘅時候咧，我哋會換個位置。咁樣咧，我哋會有咧，多倫多大學嘅嘅資訊科技總監啊，方偉輝教授咧，就同我哋討論咧另外一個話題，就係呢一個即係網上有好多嘅假新聞啦，有好多假。尤其是我們在講呢個武漢肺炎的時候，有人成日話我哋飲嗰啲清潔劑就會呢個阻止武漢肺炎呢啲咁嘅假消息，但又有人信嘅喎，呢啲嚇點係啊？ 不過我喺呢度咧，其實我都想即係補充一句啦。其實今次 針對翻港加聯同埋我哋本人嗰個誹謗嗰個系列嘅文章咧，其實都帶咗一個問題嘅，就話而家喺一個資訊爆炸嘅時代咧，有好多嘅假新聞咧係充斥住，即係唔同嘅方位。咁而今次呢個誹謗嘅系列嘅文章咧，亦都可以如是者觀之。咁變咗公眾點樣能夠喺真假新聞當中咧去辨別出嚟啊？去知道佢哋嗰個邊啲係假新聞，從而提高個警惕，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尤其是而家香港咁嚴峻嘅時候咧，我覺得喺外地，我相信中共一定會盡力去分化我哋國際嘅戰線，因為當香港已經閂埋門去打壓，用一國一制去加強，即係去打壓呢個公民社會嘅時候咧，我哋國際嗰度咧一定要提高警惕，就係防止假新聞、誹謗文章的傳播。我覺得在這裡如果可以請到一些專家來去對我們的公眾提供一些的、指示、啊、或者一些的意見，幫助我們怎樣去辨別那個真假，我覺得很重要咯。至於我們港交聯來說，其實對今次的誹謗那個文章，我們對所有的個人、網媒或者甚至是組織，如果他是參與了今次那個誹謗那個協作嗰度咧，我哋如果佢唔刪除呢個文章，亦都唔作出嚟個公開嘅道歉咧，其實我哋本會係對所有一即係有關嘅人等咧，係會保留一切法律追究嘅行動嘅。 係啦，就係咁樣樣啦。咁啊，呢一節咧，我哋要同阿 Gloria say goodbye。咁啊，到下一節咧，我就會同阿方慧菲教授就討論呢個問題。下一節翻嚟同大家再傾過。